救援人员先后救出被困汽车内的1500人，有孕妇因为救护车未能够前往医院，要在车上分娩。气象部门话，首都马德里星期六降雪20至30厘米，是1971年以来单日最多。预料气温未来几日会降至摄氏-10度。警方呼吁民众留在屋企，避免意外发生。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是为广东带来寒冷和非常干燥的天气。此外，预料一股季候风补充会在听朝早影响广东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和非常干燥，天气寒冷，气温介乎10至14度。听日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听日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晴干燥，天气持续寒冷。今个星期后期气温回升。现在气温13度，相对湿度4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机会嘅嘢话嚟就嚟啊！ 我听到麻醉科嗰边啊有个实习嘅空缺，你要唔要试下？ 喺麻醉科实习啊！ 要知道由陈建安饰演嘅阿史会唔会把握机会？留意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逢星期一下午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三成群继续展翅。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2000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 冻唔冻啊？系咪好冻啊？你好啊，我是 Albert， 我哋又再重聚啦。由而家到11点啊，有两个小时嘅时间咧，我哋特别版嘅2000靓歌再重聚啦，又当然会逢星期日晚后开始啊。即系话9点钟新闻报道后咧，一路至到11点啊。不过而家咧就真系觉得啊，仲系冻冻地。如果你冻冻地的话咧，我哋希望可以藉住呢歌曲啦，就将啲温暖送到你屋企或者你做嘢嘅地方啦。而家睇下嗰个寒暑表先， 13度，湿度系43%，又干又冻，所以咧今晚同埋明日嘅天气预测咧，大致系多云，非常干燥，天气寒冷，气温咧介乎喺10至14度，而明日部分时间咧系天色明朗嘅，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北风，咁啊，呢几日都系咁啦。阿乔，你最冻嗰日顶唔顶得住？ 最冻嗰日都系喺屋企打下边炉咁咯。 哇，都好啊，系起码即系取下暖啦。最重要咧，即系除咗打边炉，即系同屋企人一齐打。 系，冇错。 咁呢一排大家都尽量留喺屋企噶啦，我知啦，即系比较以前嘅生活咧，多咗好多机会，好多时间喺屋企啊。咁都噶啦，我哋每逢星期日晚咧，我哋都会出现喺二千靓歌。咁大家都知啦，咁喺疫情当中呢，我哋都有个限令嘅，做节目都有限令，仲限得犀利添。咁虽然呢我同阿乔而家好远，不过呢只係限两个人，即係一个琴手，咁我就做埋吉他手啦，兼夹同你倾偈。点样倾法啦 ?187-2388,187-2388 就係我嘅电话号码。呢几个礼拜都系咁噶，我哋可以倾电话，几好嘅，几好彩啊！因为喺疫情当中咧，我哋做电台都还可以翻嚟，还可以一如既往同大家相聚。呢首歌叫做《幸运是我》，我觉得真心嘅。187-2388，打俾我哋啊！深信幸运是在我手里，今天我能够飞，只想你也替我开心，感觉样样都得意。一样是旧日的我，今天笑意甜丝丝，声音里也带一点光彩，感觉是特别的美。曾上篇失意时，却找到快乐时，哪里会知就是自己，原来是个幸运儿。谁人亦有得意时，这一刻最特殊，满有信心，默默地说，幸运是个小讽刺。虽说幸运是个讽刺，它使我能高飞，它可带予我一丝惊喜，可以实现我心志。梦变真，梦变真，求可以上篇失意时，却找到快乐时，哪里会知就是自己，原来是个幸运儿。谁人亦有得意时，这一刻最特殊，满有信心，默默地说，幸运是个小讽刺。虽说幸运是个讽刺，它使我能高飞，它可带予我一丝惊喜，可以实现我心志。梦变真，梦变真，求可以。嗰只叫做幸运是我啊，咁其实经常咧用呢几个字嚟勉励下自己， 点咁都算系勉励，系啊！你如果你觉得成日知自己都好好彩嘅，好多嘢都俾人幸运嘅时候咧，你就会轻松好多，乐观好多。千祈唔好调转，即系话哎呀，我又唔好彩啦，我又唔够运啦，我黑仔啦咁。咁样你谂谂下啦，谂得多咧，你就会啊啱啱会好好唔开心啦吓。咁啊，所以负能量会增加嘅。呢个都系啲唱歌带嚟嘅欢乐，同埋一啲好嘅感觉。上几个礼拜咧，阿乔系咪你你弹咧，定系 Vince 弹咧？有个听众啦，咁佢就话：啊，我成日咧会系唱嗰只唱过几次咧，嗰只叫做《总有缘》。其实《总有缘》咧就系将一只好旧嘅英文歌咧，我就写咗啲歌词。咁然后咧，佢好旧嘅英文歌咧，旧到系即系四五十年代嗰啲嘅。咁佢话咧一定要唱啊，一定要唱啊。咁啊呢一只同埋嗰只《Tonight We Love》一啲好嘅，但好好听嘅歌佢都识，咁所以咧今日要还债啦，因为应承咗啦，我一定要唱嘅，咁啊上个礼拜冇唱，咁啊应该都系你弹嘅嗰次，啊应该系啊，系呢只歌咧原本咧叫做 Till We Meet Again， 啱晒啦吓，即系那天再重聚啦，即系吓、啊、希望可以即系我哋再见嘅时候咧，我哋就可以又开开心心啦，咁不如咁咧，我哋今日就还呢个歌债，就送俾各位听众啦，打电话嚟嘅，咁当然你都可以打电话嚟嘅，一阵间1872388。不过而家咧，我就要还咗先。好中意嘅呢只歌未唱过，不过好好听，叫做《Till We Meet Again》。 呢个歌就叫做 Till We Meet Again， 直至到我哋再见为止啦。咁系一只好轻松愉快嘅三拍嘅歌曲。咁啊，有机会咧再唱嗰只中文，我写嗰个叫做《总有缘》啦，我自己好喜欢嘅。OK， 咁啊，而家1872388咧，有人打通咗电话啦噃，多谢你嘅电话。喂喂喂， 喂，你好， 你好啊，哇，今次咧好少有啊，一开始就男听众嘅，哇，好啊好 啊， 因为多数都系女士咧，唔知点解佢哋打电话打得特别快啲啊。男仔怕丑啲啊，可能。你边位啊？你边位啊？ 系阿坡。 阿坡你好。 冇错。 系保罗，保罗系。 好冻啊，今日。 系啊，你喺边一区住啊？特别冻啊，你嗰度。 系西北啊，元朗。 元朗就冻三度啦，起码。 冇错冇错，今日低过十度啦，而家。 系啦，应该低过十度。而家我哋呢一度咧，即系广播道啊，或者即系尖沙咀一带咧，应该系13度度。咁你嗰度10度啦，咁啊点样取暖啊？你阿坡。 我啊，都系闩晒啲窗啦。 喂，唔好焗啦， 都 OK 嘅，因为真系好大风下。 啊，咁系啊，因为你开 窗都入风。 系啊，我屋企都系啊。如果你开一个窗个罅咧，唔知点解已经好冻。 哇，好犀利，系啊。 诶，真系唔好好奇怪喎。我嗰啲原理唔知点要问啊天文台长先。即系如果我哋好冻嘅时候咧，唔知点解闩晒窗唔怕焗嘅咧？嗬，点解咧？ 系咯。 应该好焗先啱噶，虽然系好冻啊，但系好似真系我哋而家咁冻嘅天气咧，我哋多数闩晒啲窗。咁啊，不过点啊？咁啊，呢排疫情都系诶喺屋企多啦， 都系 work from home 啊。 哦，好啊，咁其实 work from home 诶，咪其实诶悭咗好多时间 travel， 即系翻工 坐。都系啊，呢个都好重要啊。 你咁啊，唔系行行先都得噶，好似啊。 咁啊系，咁啊系。 你做咩？你请问你做边啲咩咩工作？ 喺教会工作。 哦，即系全部都可以做啲文职咁样嘅。咁你 系啦， 平时 都有平时都有，即系好有需要咧，都要出去探访嘅。 哦 ，OK 啊，咁但系而家就算需要都尽量避免啦。 都唔得啦，而家就 系啊，尽量避免啦，即系有多嘅人见，又要周围走啊啲咁样。 系啊，所以而家呢一段时间咧，就全部系屋企做啦。 咁啊系， 就用电话去探访啦。 啊，系系、哦哦，用电话倾下都得噶嘛吓。咁啊，如果同啲即系你哋叫做咩？即系如果嗰啲社工咧，就系叫做佢哋叫做即系个对象咧，佢哋有名称噶啊，即系啊系啊，即系、 哦 啊、不如你教会嘅兄弟姊妹 啦， 教友啦、 啊 啊、如果你同上边讲咧，你就。得啦，佢几时都听到噶啦，唔使打电话得， 系咪？ 佢又可以随时佢感应，佢都唔使讲说话，感应到你啦，你就即刻接到 order， 点样做啊？ 系啊， 即系咁啊！不过希望阿坡你啊喺屋企 work from home 又好啊，咁啊即系安心啦吓，同埋即系得到一个好即系好啲嘅感觉啦。咁啊，即系我今日开始嘅时候都有讲几句，成日睇电视啦，都觉得知道外国。即係好多人咧，比我哋即係更加麻煩啊！ 係，冇錯冇錯。 有時我都會收到好多外國嗰啲朋友嗰啲短信啊，甚至傾電話啊，佢哋都幾慘下嘅。即係美國 啊， 喺美國，你有冇收到啲美國啲朋友啲？ 有啊，有啲朋友喺美國，哇！真係好大件事，係啊！ 真係喐都唔喐得嘅，直情係 係 啊，完全唔敢出街，係啊，買嘢又唔得，乜都唔得。總之即係好麻煩。咁所以我哋香港都算系咁啦，啊， 冇错冇错， 咁幸，所以我唱咗只叫《幸运是我》咯， 系啊，好听啊。 喂，你中意听咩歌噶，阿婆？ 我今日拣咗《鼓浪屿》。 啊，咁 系啦， 《鼓浪屿》哇，而家今晚去好冻。 系啊，冇错冇错，不过呢首歌咧好深印象。 点解咧？ 好细，好细个听你啊， 真系好细啦，因为点嗱，《鼓浪屿》咧，我解释俾你听，我系。啱啱開始我第二間唱片公司嘅第一隻歌，第一張唱片，即係我以前喺寶字頭啦，咁就跳槽咗去呢一間 EMI， 咁啊 ，OK， 但係佢哋而家兩間公司又合併咗，咁所以咧，即係同的係同一間公司啦。 明白，因為我好中意聽歌，好中意音樂，好中意彈琴，咁但係咧。就是由小個咧，係我舅父咧，佢買好多 LP 翻嚟。咁其中一張我好有印象咧，就係《鼓浪屿》。係 咪個封面啊？因為 係啦，冇錯，好靚。我記得如果冇記錯咧，有字喎，寫住好靚，寫咗《鼓浪屿》係嘛？ 但係咧，我相信你唔夠深刻印象。其實最深刻印象咧，就唔係嗰個封面寫住《鼓浪屿》。真係有時嗰個封面咧，就我而家睇到我每一次譬如演唱會啦咁樣 show 出嚟俾啲 啲观众睇咧，我全场大笑噶，你知点解？ 系啊， 因为嗰、那个 点解咧？ 你揾翻啊，你上网都揾得到嘅。嗰件佢你估都估唔到啊 ！Albert Lau 系赤裸上身影嗰张相，好大张添嘅，半身嘅，好大只嘅，好似好大只字啫，唔系我吓，啲字好大只，古浪最三个字， 系、okay, 啊，好笑。 你如果你想笑一下咧。你想笑一下咧？系开心下，你揾翻嗰张旧嘅唱片嚟睇下。 好啊，好啊。 但系呢只歌系我，你知唔知只歌系我作嘅？ 知道。 你知咩？哦， 系啊。 系，但系歌词就卢国沾。 系啊。 咁我系啦，我哋有沟通啦。咁诶，当时我因为如果请到卢国沾，我梗系邀请啲大师写啦。咁啊，佢犀利噶，我就话喂，我心目中咧，我就想咁样咁。我有个即世外桃源。咁、当初咧都未改古浪罪呢个名字，我只系想写一个世外桃源。咁啊，就写咗之后咧，就跟住咧就，不如揾一个名啦，揾一个真实嘅地方，真系有呢一个世外桃源噶啦。咁其实我如果系因为中文歌啦，我哋冇理由写希腊咩小岛咁样啊，系咪啊？咁啊，直情咧揾个中国嘅地方。竟然咧，俾我哋知道咧，啊系啊，厦门对出有一个世外桃源，音乐之岛。你知点解？因为你哋弹钢琴噶， 系啊，你我同阿乔系同一个老师噶， 系咩？喺度笑佢就笑咯。 不过佢弹琴好得我好多啦，乔导演。 佢又做职业啦，而家佢 冇错啦。 哦，跟住古浪嘴咧，系差唔多咧，每家每户都有一个钢琴。 系、 以前啊，咁所以咧，即系可以讲话，即系音乐之都嚟。咁所以咧，我就话，呢、這个地方真系好美满吓、啊。不过而家唔同咗噶啦，唔好去啦，而家。 啊， 点解啊？因为每一日咧已有10万计嘅游客去嗰度， 哇！ 排队排死你，只系排上船啦，即系喺厦门嗰度排上船咧，先至过到去嘅。 咁啊，厉害厉害！ 咁啊，而家即系变咗好 hit 啦，吓好红啦。 嗯、 不如咁啦，都系攞翻我哋以前嗰个古浪剧嘅情怀啦。 冇错。 阿乔，喂阿乔，你个师兄弟啊？点啊呢只歌，你弹好啲、啊。 我想讲两句啊。 好啊， 阿坡咧系我钢琴嘅启蒙老师嚟。 哇！ 真系，我冇正式跟佢学过钢琴，但系我系因为佢弹琴，我先学弹琴嘅。 哇！坡，原来你系佢老师嚟。 好 surprise 啊！多谢你 启蒙老师 啊。我因為認識咗佢28年啦。 哦，怪事！ 我識佢嗰應該我諗你6歲啦，係咪？ 係啊，我嗰時6歲。 小朋友嚟，而家今日真係有緣啦！今日咧就佢成長成為一個鋼琴手咧，彈翻隻歌送翻俾阿波。好嘛？ 而家我个个礼拜听佢学嘢啊！ 喂，而家差唔多噶啦，嗱，如果唔系只歌唱唔晒啦。阿波，多谢晒你嘅电话， 多谢晒 你嘅鼓浪屿，好嘢， 拜拜。 趁海风孤浪远去，你猜我身伴会是谁？和日阳光的拥抱，我身心已陶醉。我把我手伸进浪里去，满身衣服都沾水，遗落童真再拾回来，到此充满情趣。置身在宁静的孤浪屿，置身海角如梦美景里，仿似碧海长了蓓蕾，跳出小青蛙落到草里，转身远秋问我是谁，头上松鼠急急跳，那边一只随后退。置身在宁静的古浪 山海角如梦美景里，啊啊，仿似碧海涨了蓓蕾，跳出是嚣，此处暂借醉，笑拥我失落的心碎，沿岸和碧海青天对，与小岛结成伴侣，无尽原始的古朴，这小岛结成伴侣。 就算以你而家身处喺鼓浪屿都好，你都可以打电话俾我哋啊！全世界各地嘅朋友都可以同我哋经过1872388 1872388咧倾下电话，点下歌，好似头先阿 Paul 一样咧，我哋有机会，诶喺任何地方可以相遇相聚，包括鼓浪屿。9:30嘅新闻报道后，2000靓歌再重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九小轮一名船长确诊新型肺炎，另外三名船员初步确诊。公司表示，今日接获卫生署通知，已经安排渡轮、码头同员工休息室等彻底消毒，并且安排所有员工进行病毒检测。渡轮服务维持正常。公司表示，四个人曾经在南丫岛、坪洲、喜灵洲和机场三跑各航线工作，当值期间有戴口罩，上班的时候体温正常，最近没有外游记录。曾经和确诊船员有紧密接触的员工已经即时休假，公司会按需要调配人手，有需要会租用其他公司的船只，以维持正常渡轮服务，并且会同运输署紧密联系。黄逢律师行上个月因为有前文员涉嫌不诚实挪用客户款项，被香港律师会行使法定权力接管。一批透过黄逢律师行买卖物业的苦主表示，至今最少79人的资产被冻结，金额超过1亿元。部分人未能够完成物业买卖，要四出借贷还款，批评律师会接管律师行的做法无理，要求政府介入协助苦主尽快取回资产。律师会回应说，已经向不同政府部门和机构汇报，呼吁在职权范围内尽力协助受影响市民，现时有过百间律师楼有意协助相关客户，希望各界明白黄逢律师行严重违规和不诚实活动，律师会必须立即行动，避免因为延迟加入而引致更多客户有更大损失。五眼联盟之中，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澳洲发表外长联合声明，谴责香港特区政府早前拘捕超过50名协调和参与民主派初选的人士。聲明說，很明顯香港國安法被利用作為排除不同政見和反對意見的工具，呼籲香港特區政府和北京中央政府尊重香港人獲法律保障的自由和權利，無需擔心被捕和被扣留。特區政府發表聲明表示，香港國安法或者特區任何法律平等適用於香港每一個人，沒有人可以凌駕於法律之上。對於某些海外政府官員似乎認為持某種政治理念的人應該不受法律制裁的言論感到震驚。印尼三佛齊航空客機墜毀事故，印尼國家交通安全委員會表示，已經發現兩個俗稱黑盒的飛行記錄儀所在位置，軍方期望盡快取回黑盒調查。 搜索人员在雅加达对开一个群岛附近大约23米深的水域发现部分客机残骸，运回港口调查。其中一块金属上面有三佛齐航空标志的红色和蓝色，当局又发现部分人体残肢和衣物，警方呼吁乘客家属提供有关牙科记录和 DNA 样本协助辨认身份。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同非常干燥，天气寒冷，气温介乎10至14度。听日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听日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晴干燥，天气持续寒冷。今个星期后期气温回升。依家气温13度，相对湿度3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雪，十个单位竞逐十大中文金曲新人奖， 47个单位竞逐 Cash 创作歌手奖， 17首作品竞逐国语歌曲奖， 当然仲有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 1月16日晚上8点， 多媒体特备节目《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雪》，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网站、 跨媒体同步公布奖项结果。 我想加啲糖，你想加啲刺激？佢认为最紧要有平衡。有人觉得应使得使先最重要，要煮出啱嘅口味，先要知道大家有咩谂法。2021-22年度财政预算案的公众咨询开始了，快点上 budget.gov.hk 讲出你的主意吧。 三成群笑话客人听落有点痛啊，大佬。 香港有个公园吸引了很多男人去那里小便，那个公园的负责人就在这个公园那里动了一张告示牌，自此之后再没有那些男士去那里小解了。头六个字是这样，请勿在此小便，后面那六只字就是写着否则没收工具。 多人惊。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艺术家杨东龙在香港绘画40年， 他擅长用油画绘画香港人熟悉的场景，好像士多、店铺、电车等等。 他其中一个叫做窗玻璃的系列，就是在室内透过窗看室外的环境，景观都挺特别的。 今次他就以日课为主题举办展览，其中有几幅是他近年绘画的作品， 当中的摩星岭就是其中一幅了。次点画廊的总监秦美娜形容这幅三连屏的作品是今次展览的亮点来的。 那张是一张我认为是展览的 highlight， 这张作品差不多5米的，对于 artist 来说这张是一张历史绘画来的，因为里面其实穿越了香港几个不同的时代和时空。根据个 artist 的描述，那个是其实摩星岭大概50年代的时候，一批国民党的士兵是逃离了香港，当时他们是定居了摩星岭，那个情况有少少像是一个难民营那样的。当时是有一个事件叫做央歌舞事件，央歌舞其实是共产党一些的 propaganda music 来的，其实代表是打仗啊、胜利啊这样。有记载说当时定居在摩星岭的国民党的士兵被人家去挑衅的，就说是中国共产党就是唱着央歌舞进入摩星岭，那个事件令到有些人受伤啊，引发当时的英国殖民政府迁徙了这个难民营。其中一个篇幅就是讲述摩星岭一个景观，里面见到一些很小的人物，他们好像个状态好像在逃亡这样的。 除了这幅三连屏的作品之外，今次还会有十几幅杨东龙的作品在展览展出。 日课杨东龙个展，1月19至3月6日。 黄竹坑次点画廊。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一次安排。阴天傍晚车窗外，为了有一个人在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还要拐几个弯才来，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 回来2000年再重聚了，9:40的时间我们可以再听一个电话，1872388，我在空中遇见你，好像刚才的歌一样。哎，我遇见的是哪一位呢？喂 喂， 哎，你好啊， 你好， 哎，你好啊，你是哪位？哎呀，你是哪位啊？ 我姓王的。 姓什么话？对不住，听不到。 王。 姓王，王小姐。你叫我 Albert 啦，你叫我 Albert 啦。 哎，你好啊， 你好啊，是啊。 第一次打通就好紧张啦。 你在哪里打来的？ 我在多伦多。 多伦多啊，哇，现在早上9:08。嗯 ，OK 啊，起咗身啦。 系啊，我个星期都好早听呢个节目噶。 系啊，多谢晒，多谢晒。咁啊， 好中意听你嘅节目。 以前咧，疫情之前系咪去饮茶啊咁样嘅？ 吓？ 即系会唔会出街去啊？食早餐啊，约埋啲人去饮茶，唔会嘅。 冇噶啦，依家冇嘅。 而家就冇啦，系咪啊？最好唔好出街添啦，系咪啊？ 系啊。 OK 嘛，你哋 OK 嘛？多伦多。 OK 啦。OK 啦。现在都要通城咯。 哦，真的是啊，都是要忍耐啊，忍耐啊。 是 啊，因为有排都未搞得掂，应该都有一段时间。咁喺屋企啊，今日每日嘅生活系点啊？咁都好冻噶咯，而家多伦多应该 都 OK 啦。今年嘅天气 即系比较往年冇咁冻，系咪？ 好似系啊，今年比往年冇咁冻。 不过咧，就算话唔冻咧，都系零下噶啦，随时系咪？ 依家零下2-3度都算 OK 咯，都唔算冻。 唔算啦，因为我都试过多伦多20几度，我都试过。 依家今年啊未试过，最冻嘅都系0-10到8度啫。 哦 ，OK 啦， 咁你带埋风扫梗系唔止 咧。系啦，啲雪多唔多啊？你有冇落雪啊？ 早排有落过，但系呢两日都冇落。 哦，咁啊算系咁啦，因为落雪就好麻烦嘅，一出街啲车咧又要会跣。你有揸车吗？ 因为之前有落过，但系呢雪都未融晒。 哦，咁啊你有冇揸车噶？ 冇。 冇啊，哦，咁啊，如果系揸车就要小心啲啦，因为啲雪咧。 系啊，唔 融雨。 多谢晒你，我哋。 融雨唔融之间，你仲难揸啊！真系好跣嘅。 即系惊佢结冰啊嘛。 系啊，结冰好滑，好控制唔到架车嘅。咁啊，黄小姐可系咁你喺咁远啦，多伦多打嚟咧，我都多谢你哋。咁啊，真系。 唔使多谢，因为我都好中意听你嘅节目，好多时听收音机。朝头早咁，我哋都听8点钟、7点钟嗰个节目，我哋都有听，日日都有听。 咦，话时话咧，我系除咗你听到香港电台啦，因为我哋互联网好方便啦，咁我日日都有节目啦。另外咧，我有一个节目净喺你多伦多嘅中文电台嗰度，你知唔知啊？ 中文电视？ 中文电台啊？ 中文电台我知，礼拜六。 系啦， 系 啊，你知啦，你知 啦。 我几点钟我都几点钟我都唔记得咗。总之咧，我差唔多都好多年咧，系寄啲节目过去咯。 系 咯， 每个星期六。即系我哋嘅下午5点钟，一个钟头。 哦 ，OK， 你仲熟过我。 就系咧就。 香港二巡咧就星期二日，就同埋每日嘅朝头早七点钟。 哦， 即系你哋七点钟， 我哋黄昏七，我哋黄昏啦，吓嗰个节目你又再听啦。 哇，你即系因为我日日呢个时间起身。起身翻工嘛？ 哦，听完就翻工啦，可以系咪啊？ 有时一路听一路翻工，即系 车度 乜嘢咯？ 多谢晒你啊！不如咁啦， 多谢晒 你咁难得打个电话嚟咧，你可以谂一只歌，点一只歌都得噶噃。我可以同阿乔 随便啦，我因为我都冇乜啫，我因为好中意听你啲歌。 好啊，我求其唱一只不如咁啦，唱一只我家住在哪里，叫做我家在哪里，好吗？ 不 OK 喎。OK 你听过啦，这只国语的嘛，好听的。 OK。 好啊，多谢晒你黄小姐，从 Toronto 是 多伦多的朋友， 拜 拜。哇，那里呢比我们冻很多啦，我们十三度，它现在零下几度。这只歌呢叫做我家在哪里，那里风和日丽，很靓添的。 南风又轻轻吹起，吹动着青草地，草浪缓缓推来推去，景色真美丽。夕阳也照着大地，绿草披上晶莹，草浪夕阳连成一片，真叫人着迷。美这里忘掉一切忧虑，还有一条轻轻小溪伴着青草地，顺着小溪看下去，牧尘在哪里？那是我温暖的家，我住在哪里？ 这些这么漂亮的景色， 嗰個屋企咧一定係郊外噶啦。仲要唔係喺咩屋苑嗰啲喎，因為咧佢有一間屋啦，又有青草地啦，又有條小溪喺側邊啦，哇！呢真係咁温暖咁靚嘅家，我都想。歌名叫做《我家在哪里》，我家在哪里？1872388咧，香港電台第二台就係我哋嘅屋企啦，暫時。喂喂喂 ，Hello，Hello， 你好啊。 你好啊！ 你系边位啊？ 我叫 Cash。 Cash 啊 ？Cash，Cash 啊？真系？真名定假名先？ 真噶。 真名啊！哇，你好啦，咁识改名，咁你咪 plenty of plan 好好多好多 cash 啦，系咪啊？ 哦，而家个社会 一定要有 cash 啦。 You need cash，I need cash。 Cash is king 啊 ，cash is king 啊，啲嘢平嘅时候就仲发达啦。系啦 ，anyway， 其实咧 ，cash 咧系一个唔系讲笑嘅名啊，因为外国人好多人姓 cash 嘅，你知噶啦，姓佢姓唔系叫做喎，系咪啊？ 我想话俾你听咧，我个仔喺 Manchester 上两个礼拜咧，佢就点首歌俾我听。 哦，有印象，有印象。 系啦，我个仔个名咧，我哋系澳门嘅，所以系葡国。名咧，佢叫做 Federico Antonio Santos。 你可唔可以再讲多次啊？我好中意听呢啲，我唔系好识，完全唔识发音嘅葡国话、葡文，再讲多次得唔得啊？ 嗱，佢个名叫 Federico Antonio Santos。 哦 ，Federico， 即系 Victor 啫 ，Federico 啊。小心啲啊！你有冇同佢？你有冇擔心佢啊？好嚴峻啊！嗰邊啲疫情 有㗎，成日都同佢念經啦。 係啊，因為英國啊嘛，係咪啊？曼切斯特咁啊，英國咧嚇啲球隊啊，佢哋個城市嗰啲球隊嗰啲球員都染咗好多個。 係啊，嗯，佢喺嗰度讀書啊。 啱啱去啊嘛，佢話佢啱去咗冇幾耐啫嘛，係咪啊？ 系啊，佢好乖仔啊！ 好乖仔， 我好挂住佢啊。 梗系啦，佢听紧噶啦，应该听嘅，唔紧要啦。即系总之，大家而家喺屋企，你喺屋企，佢喺屋企，唔好出街先啦，唔好出咁多街啦。等个疫情过咗，你咪飞过去咯，会唔会啊？ 会， 一定会，其实我都系想去，我未去过 Manchester， 我有好多朋友喺度。咁啊，第二样嘢，其实之前好耐都想去嘅，但系永远抽唔到时间。点解你知唔知我点解会想去啊？因为想去朝圣啊嘛，去睇曼联踢波啊嘛，我啲足球迷系咁噶啦。 我叫我仔带你去睇啊，带你去玩啊。 好啊，咁啊系啊，咁啊如果喺嗰度读书系熟地头啦。 俾低个电话俾你，你 搵佢啊。系，好啊，多谢你。OK， 咁啊，喂，你喺澳门嚟噶？ 系啊，我喺澳门噶。 哦，我喺澳门就好啦，好过我哋香港啦，一早已经系。就爭啲唔使戴口罩都得噶啦，係咪啊？ 哦，澳門閂得快啊嘛！ 係一早去閂門噶嘛，差唔多而家 閂曬佢先啦。 永遠都係清咗零噶啦，零確診噶嘛，你哋係咪啊？ 係啊，係啊。 咁會唔會好即係旺翻啲啊？而家即係因為大陸嗰啲嚟，你又唔使隔離啦。咁會唔會多咗啲遊客？ 多咗少少啦。之前直頭好靜噶，靜到咩咁？ 係啊。多翻少少。 但系咧，我哋好在咧就可以出街食饭，冇佢哋香港咁凄 凉。系啊，而家都6点闩门啦，要。 我哋而家全部本地人都振兴经济噶，我哋啲食肆好旺噶，系咪？出去食就个个都。 唉，讲到流口水添啊，真系。香港系真系即系惨啲。 系啊。 暂时未得忍下啫，好快噶啦，好快噶啦。今日我哋都系得嘅。 应该过咗年3月。 应该冇噶啦，开始而家要齐心噶啦，咁而家严咗好多啦嘛，啱嘅，即系快啲搞掂好过一路拖啦，系咪啊？ 系啊系啊， 好啦，咁啊， 世界都好啦。 喂，Victor Ligu 嘅妈咪，阿 Cash， 点只歌啦吓？ 点真的爱你？ 真的爱你哦，即系你代表阿仔唱俾你啦，你又想听呢只歌啦，睇知道你心事，都系挂住个仔啫。因为呢只歌系送俾母亲噶嘛，系咪？ 系啊，咁好啊，我怼翻佢嘛。 冇啊，冇问题啊，冇问题啊。你又话真的爱佢，佢又爱你。好 ，very good， 一个母子的诶，隔一个礼拜嘅对点对唱。 同埋咧，我点埋俾我澳洲。一個 partner 聽，我哋喺 Cairns 咧有個農場嘅，咁咧因為去 咁犀利 啊！ 佢農場做咩？係做誒養畜牧，抑或係種嘢嘅？ 養牛咯， 養牛添啊！ 係啊，我哋嗰個叫 Cool 喺 Cairns 咧，你去過 Cairns 啦，係啦，喺即係嗰個大堡礁嗰度啦。 係啦 ，Cairns 咧又一係你就游水啦，一係就上山，上山就係嚟我哋嗰度噶 啦。哦，哇！呢一個真係吸引喎，有個喺 Cairns 嘅農場又嚟啊！好啊好啊，即係咪好多牛喺度啊？即係養嗰啲即係牛係嗰啲乳牛啊，抑或係咩牛啊？ 唔係，我哋係安格斯加嘅黃牛。 哦，哇！唔怪得你。 亦都係一個旅遊景點嚟嘅， 應該係啦。 因為疫情咧，就而家係淨係做 local 咯。如果唔係咧，我哋好多外來客咧都去嗰度玩噶。 玩同埋有冇直情食埋牛咯？喺嗰度得唔得？ 係啊係啊，咁咧我哋有個 餐廳， 有讓我哋有個地咧，差唔多好似澳門一個氹仔咁大。我哋有 哇 六。128公頃， 哇 ，very interesting， 哇，得意啊，得意，系呢啲香港人比較少見啦，因為好大嘅牧場啊，一望無際啊，騎住只馬係咁跑跑，叫都唔到啊，嗰啲咧，澳洲好多呢啲， 係啊，跟住我哋開一啲地方俾人哋住啊，喺度瞓一晚啊，喺度 camp 啊咁樣咯。 好嘅，哇，幾得意喎，即係好似我哋音樂農莊咁喎。 係啊，係啊 ，OK， 咁啊 ，OK。咩话？真的爱你系啦，真的阿乔，真的爱你。喂，佢个仔听到噶啦，阿 Victorigo 啊 ，Victorigo 啊 ，Victorigo 人做真 Antonio 系哇，喺咁多名嘅，点解系嘛？ 佢因为Victorigo 系佢名， 系啦 ，Antonio，Santos 系个姓， 系姓啦， 咁解 系啦 ，Santos 系啦 ，Santos 系， 系啦， 好大嘅姓嚟嘅，差唔多要等于我哋姓陈咁啦，姓陈姓李咁。OK， 真的爱你 ，OK， 继续联络，拜拜。系啦，咁啊喺曼彻斯特嘅仔仔，你听到阿妈又点翻唱俾你，真系窝心。 无法可修饰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总是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音阶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多么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没法解释怎可报尽真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我分享芳菲盼数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多么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没法解释怎可报尽亲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

铁般上天际，似燕子飞翔，双双去编写动听乐章。谁令我朝晚苦苦思量，常在我梦境永恒照亮，令我万千猜想分不清去向，留下了这个深刻印象。 第一个钟已经是10:08，我哋翻嚟二千零歌再从最后一个小时啦。由而家到11:00，我哋依然都会留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当然呢排疫情当中呢，我哋有两小时，咁同埋阿乔啦，我哋今晚都会同大家接个电话倾下偈，点下唱咁样嘅。OK， 1872388就係我哋嘅电话，当然不断有人打通咗，睇下边位先。喂喂喂 喂 ,Hello,Hello, 你好啊。 Albert, 你好啊。 你好你好，你系边位啊？ 我系 Cathy 啊。 Cathy,How are you? 我同好多你嘅忠实听众一样噶，其实听咗20年噶啦。 哇！把声好似好细个咁噶，你都听20年？ 我中学时候开始听嘅。 哦， 所以都唔细。所以 而家都系细啊，中学时候十几岁啫。 系啊。 听咗20年，即系30几岁啫，最多。 都唔细啦，所以。 啊 ，OK 啊，咁啊，真系如果对于我哋嗰啲听众嚟讲咧，算系好年轻噶 ，Cathy。 系 啊，你中学嘅时候系听紧咩节目？ 已经系呢个二千零歌咯， 哦，已经系哦，即系你呢个节目开始嘅时候，你已经就啱啱开始听。 系啊， 哇，真系廿年。 系啊， 唉，即系眨下眼，咁啊，竟然咧有一个中学生而家变咗一个亭亭玉立。有啲咩感受啊？听咗咁多年。 好多谢你哋电台啦，即系其实真系陪住我哋成长嘅，系啊。咁尤其是可能今年啦，咁去年啦，就特别感觉到真系好重要咯，你哋系啊。 系啊，听电台咧就同睇电视系好唔同嘅。咁电视就刺激好多啦，有影像啦，咁同埋一啲即系黄金时间嘅时候，多数朋友睇电视嘅。咁但系电台咧，即系无处不在噶噃。啊！你做紧嘢啊，揸紧车啊，或者你喺屋企，你做系咪做文职啊？你可唔可以一路做嘢一路听电台啊？ 我就唔得嘅，系啦。不过就系咯、 啊， 你啲节目系夜晚噶嘛？ 系啊，我嗰啲 OK 噶，我嗰啲一至五嗰啲系黄昏嘅7:00嘅。咁呢个节目更加咧，呢个节目全世界咧，即系我以前做嘅时候咧，就我冇谂住咁多人听噶，因为咧讲真啦，坦白讲即系。呢啲时间咧，星期日嘅晚上9:00啊，到12:00都好啦，即系叫做电视嘅黄金时间。咁所以咧，大部分人睇电视啦。咁但系电台咧就非黄金时间咯。啊，电台最多人听可能系朝头早啊，即系啲冇电视节目嘅时候咧，咁佢哋就会多啲人听。即系所以我冇所谓噶。咁初嘅时候，我而家做一下啦，希望可以做啲自己中意俾啲比较悠闲啲嘅人。听下啦，咁咁越做越耐，做咗20年，睇住你大添，一个唔觉意。 其实好好噶，即系咧，可能你哋唔知啦，但系其实我即系可能好多人同我一样咯，即系你哋系都系我哋个精神支柱啊，呢个寄托嚟嘅。 系，我好开心， 系啊，好似贝多芬话呢个系精神世界同现实世界嘅一个桥梁啊，音乐。 系啊，真系好，我听到我今晚会好开心，好窝心，因为其实我都系有咁嘅心咧，所以做咗咁多年。即系呢个节目做20年啦，其实我喺香港电台40几年，你知唔知？ 哦，咁我唔知喎，真系。 我系好细个，我十几廿岁已经喺香港电台噶啦。 嗯。 啊，即系由细做到大，咁但系中间就冇话做咁多，咁而家又做翻咁多啦吓呢廿年，咁所以其实啱啱调翻转，你哋感激我哋咧，其实我哋更加感激你，即系因为如果唔系你电话，可能你讲咗两句说话，我又冇乜，即系如果系喺出边，即系我都做电视嘅，我都做娱乐圈嘅。咁但系嗰啲可能你会收到啲影迷信，或者甚至乎叫你签名啊咩咁，嗰啲开心嘅。咁但系咧，电台呢一种咧就唔同嘅细水长流。 是一种慢慢 build up 的感情。咁如果唔系，我都唔会做咁耐啦。好坦白讲，啊，即系你 真系好重要嘅。 系啊，你讲完呢、這个，你打完呢个电话，我又俾我加咗好多，加咗好多油啊，加咗好多正能量。系啊 ，OK， 我一定会，一定会。 好啊，多谢你哋啊。 多谢你啊 ，Cathy， 你可唔可以点只歌啊？我送只歌俾你啊。 好，我想听 John Denver 嘅《Country Will Take Me Home》。 哦，好少有喎、啊，啊，你因為你細個應該呢啲歌都唔係好流行㗎，係咪？喺學校 嗰陣時有，係啊，學校有啲師兄喺度彈吉他、彈呢啲歌。 OK， 咁而家我呢個師兄咧就再彈吉他、彈呢啲歌咯。 好啊，多謝你。 好，我攞個吉他出嚟先嚇。 嗯。 OK， 我聽到個吉他嗬。OK， 我現場彈俾你聽。多謝曬 Cathy 嘅電話，多謝你咁多年來支持二千頂歌再重聚。 多谢你 们。好的，多谢，拜拜。Almost heaven, West Virginia, Blue Ridge Mountains, Shenandoah River. Life is older, older than the trees, younger than the mountains, growing like a breeze. Country roads.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I belong, West Virginia, Mountain Mama.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All my memories gather round her.Miner's lady, stranger to blue water. Dark and dusty, painted on the sky. Misty taste of moonshine, teardrops in my eye. Country roads,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I belong, West Virginia.Mountain Mama,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I hear her voice in the morning as she calls me. Radio reminds me of my home far away. Driving down the road, I get a feeling that I should have been home yesterday. Yesterday.Country roads,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I belong, West Virginia, Mountain Mama,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take me home, oh country roads, take me home.Country Rose John Denver 的 Take Me Home Country Rose 由细唱到大，希望大家都是由细听到大的这一首全球流行的英文民歌 Take Me Home Country Rose 乡间小路。我们再接下一个电话。喂喂喂 喂， 你好你好，你是哪位？ 我是 Rainbow 啊。 Rainbow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开心定唔开心咧，你都系陪住我哋一齐成长嘅。 系啊， 咁我而家想寄回咧，我安慰我一个朋友啊。 好啊， 咁佢个女女彩纯咧，啱啱上个月咧就走咗，好细个，得廿零岁。 嗯， 咁佢就由细到大咧，真系好辛苦咁样照顾佢嘅呢个妈咪。 系， 因为属于就， 嗯， 佢妈生日，咁佢就好，阿彩纯就好中意你嘅。咁、 哦、 我咧、okay. 都唔識揀咩歌啊，真係因為個心，因為我驚揀錯歌詞，所以我不停咁去鼓勵佢，我驚佢亂嚟做傻事，跟住不停咁即係盡自己嘅能力啦，即係真係冇乜其實實際幫助到佢，一路咁支持佢。咁佢又中意聽你嘅節目，咁我希望借你把口嚟幫我加大力度去安慰佢，堅強去面對以後嘅生活。 好啊，佢個名係叫做彩 純係。 彩純 佢女，佢媽咪咧，我就親暱啲叫佢做毛毛嘅。 OK，

寶生日快樂，佢媽咪今日啱生日嘅，又啱今日嚟嘅節目，所以我哇嗱嗱聲打嚟。 互相鼓勵啦，互相鼓勵啦，係你咁好嘅朋友，佢會佢收到嘅，係啦，最緊要身體健康。 大家個個都身體健康，平平安安啦，真係做唔到任何嘢啊，真係我個人力度有限啦。 唔係，係好緊要嘅，你呢個電話係嘅。 唔係啊，因為我驚住，即係我唔講啊，即係個心裏邊糾結咧。 係， 我希望你能夠幫到我咯。彩神喺天國嗰度，我希望佢媽媽繼續努力，過得好一啲，咁樣先至係對佢最好嘅鼓勵。如果唔係擔心你，反正我哋個個都想佢過得好，佢在天國嘅女女更加想佢過得好咯。 係啊，呢個係真，總有你鼓勵。我都加入一齊鼓勵。 多謝你啊， 多謝你 ，OK， 多謝 身體健康，個個同事都係啊，總言之，我希望堅強，加油。 好，全香港嘅人一齊加油，所有我哋嘅朋友。一齐加油，总有你过嚟，多谢晒，拜拜。 感激 ，thank you， 拜拜， 拜拜。别离夜，像融化了一切。夜雨中他的影子渐逝，在消失的那刻方知过去这关系，再经不起这风雨冲洗。别离夜，梦和爱已关闭，夜雨中他将身份代替，为他举起扇子挡开我眼里的泪，瞬息间竟已取走了一切。谁叫我这晚竟会跟你相遇，两心正好枯萎。谁叫我这晚竟会又重遇你，同在情路跌低，笑一声真就好，哭也找到安慰，就像痛苦已再不有关系。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让无尽暖意回归。也许一生到底，一切超出估计，但是我总会找到你鼓励。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恨愁用歌声代替。世界一切没有一些东西可预计，但始终都去走，只因有你在鼓励，再不必将我的心去关闭。谁叫我这晚竟会跟你相遇，两心正好枯萎。谁叫我这晚竟会又重遇你，同在情路跌低，笑一声真凑巧，哭也找到安慰，就像痛苦已再不有关系。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让无尽暖意回归。 也许一生到底，一切超出估计，但是我总会找到你鼓励。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恨愁用歌声代替。也许一生到底，一切超出估计，但是我总会找到你鼓励。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恨愁用歌声代替。 我哋继续接下一个电话。喂， 喂， 你好啊，你系边位？ 我系阿欣。 阿欣， 系我上个礼拜又打过嚟嘅。 系又打通， 梗系好彩咯。 咁叻嘅， 系啊。 咁好嘅，其实即系话好事嘅，即系咩话？嗰阵时有一个广告咧，好事啊，咩一齐来吓，唔、 哦、 知咩白兰地咩一开好事咧、哦、就自己一齐嚟噶啦。 系啊， 阿欣点啊点啊点啊， 吓点啊？我想 点、 唱咯。 哦 ，OK， 冇问题啊。点唱之前咧，即既然可以打通，你而家喺个大气电波嗰度咧，你啲朋友又听到，你屋企人又听到，甚至乎咧，就算今晚听唔到啦，都可以上翻网啦。重温翻，咁今日系几月几号啊？系啊，一月十号。 系啊。 系啦，咁有一个叫阿欣嘅人打电话嚟，佢想讲咩咧？可以留为纪念，留为证据。啊，即系唔好闹人啦，梗系讲啲好说话啦。 系啊。 啊，有啲咩可以讲？ 我讲个疫情快啲走啦。 你讲咩话？ 个疫情啊！现在这个疫情呢快点走。 当然这个就是大家的愿一起的愿望。我相信全球人一起发工呢是可以的。我觉得可以的。始终都会走的是不是 是啊。 不会赖死的。 还有大家身体健康啦。 是啊，这个很重要。会不会影响到你的工作啊？ 没有。我日日都要有工作。 咁啊，我咁啊算是很好。 是啊，日日都要翻工。 要翻工咁啊，在翻工放工的过程当中呢，是不是要搭地铁啊？或者 搭巴士咯？ 巴士就好啲咯，可冇咁逼。 系啊， 有位坐就好啦。咁啊， 系啊， 咁啊，小心啲又 OK 啦，戴住口罩啊，咁大家 一定要啦，呢样嘢 系啦。 系啊， 如果唔系咧，即系最惨。而家呢一只咧，就即系中咗都唔知嗰度惨啊嘛。 系啊， 即系要传染咗俾其他人就冇啦。 咪系咯，好危险。 系啊，好啊，阿欣，咁啊，希望好似你个名咁啦吓，大家都欢欣吓，将会 吓，系咯， 好欣喜地接受你嘅点唱。 号码想点点咗个俾一个人听。 好啊。 阿龙。 阿龙。 系啦。 咦咦，唔再追问我，因为我唔八卦嘅。我听你嗰啲语气咧，系我明噶啦。 朋友。 系啦，系 ，OK， 好好嘅朋友，好， 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啦，龙马精神啦， 系啦，仲有我爸爸又系 ，OK， 你爹哋听到啦， 系啊，佢瞓咗觉啦， 哦，系，咁啊，诶，开翻俾佢听啊， 系啊 ，OK， 咩歌咧嚟估？ 总之系你唱嘅英文旧歌啦，我都好中意噶。 哦，咦，咁啊，好多可以嘅任我拣， 随你啦，系啊， 可以啊， 总之系你唱得 嘅，即系我中意唱，我如果系咁咧就最好啦，因为我平时，譬如点唱我。基本上我就盡力啦，即係我多數都會識嘅。咁但係有時真係唔識都唔定。但係如果你話咁樣咧，最好啦。總之你中意唱咩歌，而且我就可以 利用係你唱英文 OK 啦。利用呢個時間咧，就揀啲我好中意嘅英文歌，好少唱嗰啲。 好啊。 有隻歌咧，即係我講埋俾你聽咧，即係可能你都未出世，就奇里夫利察啊 ，Cliff Richard。咁佢英文歌叫做 Visions。咁佢當然好多名曲嘅，咁但係呢一隻咧就唔係話一線歌，但係我特別喜歡。OK， 好啊好啊好啊。 OK， 多謝你。 中文咧，中文名咧，即係嗰日有個中文版叫《有緣再見》。有緣再見你啦，阿欣。 下個禮拜啊。 OK， 你俾啲位人哋打下啦，你咁叻。 好啦。 OK， 多謝曬，拜拜。 好啦，拜拜，身體健康。 身體健康。 拜拜。 歌名叫做《Visions》。 visions of you in shades of blue, smoking, shifting, lazily drifting, my darling, I miss you so. Time goes by, no wonder my senses go drilling, your eyes so appealing, I see the whole night through. When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国安处日前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拘捕民主派55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话，已经用心良苦提醒过他们初选可能触犯国家安全法，但是遗憾不获理会。他們仍然囂張繼續有關活動。曾國衛接受中新社訪問的時候說，既然已經立下規矩和劃下紅線，當然要按照規矩紅線執法。有些事情既然是不可逾越，但非要逾越的話，就要承擔法律後果。新一份財政預算案下個月24號發表，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諮詢工作經已展開，收集到各界不少意見，亦都各有道理，但是亦都有不少限制。面對不明朗的內外環境以及可能出現風險疊加，不能夠掉以輕心，必須留有實力應對不時之需。陳茂波在網誌提到，不少市民最關注預算案將會有乜嘢具體紓困措施。有人希望政府再向合資格市民派發現金，亦都有啲人認為應該派消費券振興經濟，又或者最起碼要繼續退稅、退差餉等。他說有市民指出，政府今年赤字龐大，未來連續幾年的預算可能見紅。政府應該開始逐步縮減過去一些派糖措施，又或者上調稅率，甚至應該開徵新稅項、擴闊稅基等來增加收入來源。日本厚生勞動省在四名從巴西入境的旅客身上驗出新的變種新型冠狀病毒，和英國以及南非出現的變種病毒不一樣。厚生劳动省话，四名男女介乎十多岁至到四十多岁，今个月二号抵达东京羽田机场，入境检疫的时候验出对新型冠状病毒呈阳性反应。国立传染症研究所经过基因排序，证实他们染上新的变种病毒，正是研究这款变种病毒的传染性、严重性以及对疫苗效力的影响。日本西部沿岸遭受暴风雪吹袭，至今造成最少两人死亡，过百人受伤。气象厅话，受到强烈冬季冷空气影响，新息县上月市录得超过230厘米降雪，富山县富山市积雪亦都达到125厘米。

how sweet the sound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 I once was lost, but now I'm found. Was blind, but now I see. 'Twas grace that taught my heart to fear, and grace my fears relieved. How precious day that rays appear, the hour I first believed. 时间到咗10:39嘅，差唔多40分，我哋还有大约20分钟到嘅时间喺二千零歌再重聚。在这个节目里面呢，今晚呢都是我和阿乔啦，咁阿乔和阿 Vince 呢就是卡拉咁样呢，每人返一日，等我冇咁闷，多谢你。由而家到11点，我哋依然当然会继续接电话。1872388就是我嘅电话号码，可唔可以接啊？有 ,OK,thank、okay, you。喂。 喂。 你好啊。 你好。 你是边位啊？ 我叫 Elvin， 我叫 Catherine。 Catherine 啊。 咖啡， 咖啡，即系咪系咪猫嚟噶？你 唔系，我中意狗。 我中意只狗， 系啊， 我都有养狗啊。你 我有4只狗。 哦，咁啊少你一只。 系、 啊。养啲咩狗啊？ 有2只唐狗，2只 poodle 咯。哦，咁你唐狗大过佢哋好多喎，啊咁即系咪分开地方瞓啦？系咪啊？两只 poodle 好细只。 佢哋好 friend 嘅。好 friend 噶，四个都好 friend 噶。 好 friend 嘅系啊、哦，我全部都系收养嘅。 哦，你真有爱心。咁收养， 我老公有爱心多啲。 系啊，好在收养狗。咁咧，咁啊，每日咪要唐狗都要俾佢出去跑下咁先得喎。 两只唐狗要咯。 系啊，佢 poodle 唔需要啦，佢、啊、都好惊出街添啦。 都唔系噶，因为睇唔到咁多噶嘛。 系、啊。 咁同埋嗰两只唐狗系多数都自由行嘅。 自由行，一放出去自己搞。 系啊，自己搞，跟住隔一阵佢哋搞掂就会翻嚟噶啦。 咁犀利啊！哦、你住嗰啲地方系即系喺郊喺郊外，系啦，村屋就得啦，佢可以自由出入啦。 系啊， 如果住大厦咧，佢冇理由识搭 lift 啊，唔犀利。 系啊， 不过喺郊区住真系好开心嘅，可以养狗啦，系啦，我又好自由自在啦。 我好挂住屋企啊！ 啊，你唔喺屋企啊？而家 我就喺2月 啊， 喺2月。 哦。 系啊，咁因为喺10年尾嘅时候，旧年10年尾嘅时候咧，自己身体唔好啦，入咗医院，咁、到而家都差唔多2.5个月啦。咁我终于咧就望住家乡，应该嚟紧1月中20号到咧就可以出院啦。 哦，咁咪希望快啲可以好翻啦，保重啦。 出院之后都仲要做啲康复嘅疗程、不过我有信心自己可以 okay, 做得好嘅。 O、okay, K， 加油加油！即系最紧要咧，系所有病康复嘅过程，最紧要就有信心。自己如果自己都成日担心咧，就会难啦吓，冇乜帮助。 要好正面咯。 系啊，啱嘅。 系啊。 为你带嚟多啲正能量，唱只歌俾你听。 多谢。 好，加油。 好。好。 好唔好啊？ 大家咩？同高呢个疫情讲拜拜。 系啊，一定要，一定要。啊，咁啊，快啲 祝大家身体健康。 系啦，祝全世界身体健康，包括你，最重要。 多谢晒，多谢， 好，好 ，OK， 好。 有冇一只歌都得噶咯，系咪啊？ 系啊，你唱乜嘢我都中意。 多谢你，多谢你俾个机会，多谢，拜拜， 拜拜， 加油，加油， 好，好，多谢。 愿永远两依恋， 愿我与你永远情不变，情话句句永讲不厌，亦没法远。危难处两家彼此劝勉，情互欠又似春风送暖，莫说相识非偶然，知天共有义差遣。没计算爱深浅，但我已察觉到情温暖，期望爱依永不改变，默默爱恋。缘分有了始终可碰见，能遇见月老穿针引线，缘顺相识非偶然，彼此一见而相牵，情牵一线。怀念那天共会面，那日初相见，令我心即刻似触电，情路挽手共漫步，永恒不厌，我在你，你在我身边，愿永远两依恋，在脑海上可看见，共你牵手走进教堂，开心等到那一天，情牵一线，愿永远两依恋，愿我与你永远情不变，情话句句永讲亦没法远。危难处两家彼此劝勉，情互欠又似春风送暖，莫说相识非偶然，思念经过又易差遣，情牵一线，共漫步永恒不身边，情路挽手共漫步，永恒不厌，我在你，你在我身边，愿永远两依恋，在脑海常可看见，共你牵手走进教堂，开心等到那一天，情牵一线。 歌名叫做《相识非偶然》，大家好熟嘅一只歌啦。时间到咗10:47，我哋再接一个电话。喂，喂，系啊，你系边位啊？ 我是张心 卓。张心卓啊，是不是？我有没有讲错？你几多岁啊？ 8岁。 8岁啊？是不是你自己打电话定你妈咪打电话的？ 我自己打。 咁犀利？我的电话号码是几多号啊？你记不记得？ 你个个？ 我的电话号码是几多号啊？你头先打。 1872388。 哇，你记到熟晒添，你读书系咪好叻噶？都系。咁好记性嘅，点解会打电话嚟先啊？卓， 因为我想多谢我妈咪。 哦 ，very good， 咁你讲咧？ 因为我妈咪赚钱。 你妈咪咩话？ 会赚钱。 啊？哦，要赚钱。哦，赚钱俾边个使啊？ 会同我。我 哋 屋企 人啊，系屋企人都有啊！我妈咪识赚钱，又要养你啦，又要照顾你啦，有冇煮饭俾你食啊？ 有， 又有啦。读书咧，有时你唔识，你咪问妈咪噶。 会， 都会啊。 哇，你妈咪真系好锡你。咁你有几锡妈咪啊？ 好 爱。啊？你系咪好好锡妈咪啊？哎呀，话俾好乖啊！你而家读紧几多年班啊？ 三年班 啊！哇，我相信你读书都应该几叻嘅，你咁有孝心啦，咁懂事啦，系咪又识打电话嚟啦，咁叻讲嘢啦，系咪读书考去前十名咧？ 唔知。 唔知啊，暂时未知啊。旧年咧，二年班嘅时候咧， 旧年都唔知。 啊？点解啊？冇讲俾你听噶吓。 冇。 冇啊？唔紧要啦，最紧要咧就系、是。你自己满意啊，妈咪赞赏，咁就 OK 啦。啊，俾心机读就得啦。 嗯。 咁你而家呢一排系咪喺屋企上堂啊？ 系。 咁你对住啲电脑识唔识啊？识唔识搞啊？ 识。 识啊，咁叻啊！咁啊，先生喺个互联网嗰度咧，同喺佢屋企咧，同你喺屋企一齐上堂，你觉得得唔得意啊？ 唔系，老师喺屋企。 哦，咁你习唔 喺 学校啊？哦，咁你习唔习惯啊？ 习惯。 习惯啊！哇，诶，咁使唔使考试噶？请问 考试放假之后考。 哦，测验咧？ 测验未知。 未知啊？哦，咁系啊。咁啊，你最中意系咩科目啊？ 最中意系中文同常识。 中文同埋常识啊？点解啊？ 因为简单。 英文不是觉得很难啊？你 英文都有 简单。哦，即是如果英文是不是有时会觉得很难很难明啊？ 不会。 都不是 OK 啊，都是简单啫。好啦，咁啊真系诶，咁啊祝你呢、这、一个诶、疫情当中一定要第一，身体健康啦吓。咁诶照系嘅努力读书啦，上网虽然比较麻烦啲，但你都可以。解决到啦，冇问题啦，你咁乖咁叻，好冇？咁啊 ，Uncle Albert 咧就唱一只英文嘅民歌俾你听，即系folk song英文叫做，好冇？ 但系我想俾一首妈咪 听。哦，好啊，咁你试下点，睇下我识唔识唱先。我唔知你想点咩歌。 咁你识唔识唱《真的爱你》？ 哦，《真的爱你》，我识。头先不过咁喎，咁啱咧，咁啱啫。咁我之前咧，你有冇听呢个节目？我就唱咗咯，已经啱啱就唱咗俾另外一个妈咪听。 嗯。 不如咁啦，你识唔识唱《真的爱你》啊？ 唔识。 唔识啊！如果你识咧，我就可以同你一齐唱几句咧。咁咧，你妈咪听到我好开心，一定。你识唔识唱？唔识唱啊？ 唔识。 哦，咁唔紧要咧，我谂一只歌，代表你送俾妈咪啦，好唔好啊？好啊 ，OK， 咁啊 ，OK， 多谢晒你嘅电话喎、，OK， 咁啊，得闲再打嚟啦吓，啊，起码都九岁嘅时候又打嚟一次啦，十岁又打一次咁啊，OK， 拜拜，好，听完歌我就要瞓觉噶啦，系啊，哇，八岁都识打电话嚟，不如咁啦，我嚟而家唱一只 Seven Daffodils， 呢啲嘢歌咧都系好啱家人听嘅。总之无论如何呢就会送唔止一朵花俾妈咪。唔系送一扎花俾佢，系送七朵水仙花。而呢七朵水仙花呢唔使买嘅。系用心意做。我相信佢会收到好开心。I may not have a mansion.I haven't any land, not even a paper dollar to crinkle in my hand. But I can show you morning on a thousand hills and kiss you.And give you seven daffodils. I do not have a fortune to buy you pretty things, but I can weave you moonbeams for necklaces.And rings.

实难以入睡，如能如此明晨睡醒身边找不着你。 多谢大家收听《二千零个再重聚》。呢排疫情关系咧，我哋每一次有两个小时，由九点钟至到十一点，所以今晚嘅晚安歌会比较平时早一个钟头就唱啦。希望大家有一个健康嘅身体，更加有一个甜蜜嘅美梦。多谢你收听。 Love if you say you won't slip away, and I can go dreaming of forever more, but I won't rest until I know that you will be here in the morning by my side. 梦醒身边可找着你。 Good night.